唐柔也不是豪迈到无所畏惧地想招惹到这么多麻烦，他也是十分不祥的。实在是因为这罪恶之城的居民仇恨范围大，好战性强。若是来练级的话，这些特点还不算太麻烦，有时还显得挺方便。可眼下这种情况，想要像叶修那个一个小怪都不惊扰，主要靠的是经验和意识，技术再好却也是其次。 结果唐柔这边就完全达不到叶修那样的程度了，这一进罪恶之城没多会儿，立刻折腾到了这么多居民。开始唐柔还是把目标给击杀的，但是杀完一看，经验那么少，完全是浪费时间，于是也不想如此耗费下去。结果在好战的罪恶之城居民面前，你想不战就不战，却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 陈果看了一会儿，只觉得唐柔这边是大大的凶险，只恨自己没法过来帮手，连忙又转过来去揪叶修。 哎，别了！ 叶修正操作连续击打圣诞小偷，哪经得起这坨拽呀！一个闪失，被圣诞小偷得了空，反削了他一刀，顺势就脱开了军魔校的连续攻击。 这个圣诞小偷可是真小偷，职业是盗贼，此时已被发现，却也不想逃走，只是一上来交手就被军魔校连续攻击拿住，没个还手的机会。这一得空，翻身后滚，立即开始四下游走。哎呀！ 陈果一看，立刻也知道坏了。这是盗贼玩家们惯用的一种打法，四下游走，埋设陷阱。 以此来局限对手的行动。荣耀这次活动设计出来的圣诞小偷不同以往，居然把长久以来一些职业玩家惯用的编程灌输给了他们。这小怪此时看起来活灵活现的，真像是有个玩家在操控。这盗贼玩家的陷阱流也不是说就必胜，但却十分烦。 一不小心踩到一个陷阱，被炸一下、毒一下、卡一下什么的，都十分破坏心情。很多玩家被盗贼击败，其实不是输在技术上，而是输在了心理上。在这样的打法中，心态失去平衡，变得急躁，进而失误增多，最终走上败局。 像陈果这样被叶修随便说上两句就能挑拨的燃烧起来的性格。 显然是超怕这种打法，在这样的盗贼手中，不知输过多少局。此时一看这情形，一不小心又把自己给带入了，连忙着急上火，顺便替自己搞乱了叶修打怪而感到抱歉。但是，这实在是有些杞人忧天，叶修又哪会被这么点打扰给影响到？短暂的失去先机后。 退身离开的圣诞小偷已经丢下了一个陷阱，横向移出一步，正准备射下第二个时，三个反坦克炮弹却是已经接连飞至，拉开角度扑了一个横面。圣诞小偷无处可藏，被轰了个正着，哪里还能放下陷阱？军魔校早已经一个箭步追上，手中千机伞又是战矛形态，天机一甩，已是把他又一次挑向了空中。 战局瞬间又已经回到了先前的场面，圣诞小偷在叶修的连续攻击下毫无还手之力，被陈果拉扯后搅出的局面三两下就已经摆平。叶修一边操作一边分心出来问了一下：“ 什么事儿？” 啊！陈果 这入戏的在那儿担忧呢，却已经忘了唐柔那边情况，此时回头又是扫了一眼。 唐柔的处境只是更加艰难，连忙说道：“ 是小唐那边被很多怪追呢。” 叶修听了，也是抽着空朝着唐柔那边扫了一眼。 我有告诉他脱离小怪视野，尽快脱离仇恨的方法呀。 对于唐柔，叶修完全没有指望他有能力像自己这样一个居民都不惊动。 所以一早就提醒过他如何尽快摆脱吸引到仇恨的小怪，脱离视野。这种仇恨消除的方法是通用的。 只是在平原地形上能摆脱视野的时候，那距离已经远到足够消除仇恨了。所以脱离视野这种方法多是用在监视地形，或是像一线峡谷这样的地方。简单来说，就是逃跑的时候多转弯，多多绕墙，脱离视野。虽不会一次就完全消除小怪的仇恨，但是却会大幅度的削弱。多转个那么几次，仇恨值很快就会清除为零，而此时视野中又无目标，不会产生新的仇恨，小怪自然不会再追赶。在罪恶之城这个小怪好战性极强的地图里，想脱战必须得用这样的法子，否则跑马拉松的话，那小怪会有足够的耐心追赶你许久，这就是好战性的体现。 他有这样去做呀，但是…… 但是什么？但是旧的仇恨居民好不容易摆脱了，新撞到的居民却又产生新的仇恨了。唐柔就处在这样的循环当中，看到圣诞小偷也根本没时间去打，而且此时拉了这么一长串的居民，就是想回身战斗几乎都无胜算了。 他的坐标多少？ 叶修问陈果。他只隔了一台机器，坐标那么细小的数字却是看不清了。陈果连忙凑过去看。唐柔这紧张专注，完全不知道身边两位都在为他操心，头也不带转一下的。陈果看清了坐标，正准备回头告诉叶修，突然就见唐柔的屏幕一角上冒出了一个人影。唐柔也很机敏，立刻视角一转，就对准了那人影。人影来自街边的房顶，唐柔一看那装束，立刻就认出来了，枪炮师，他最熟悉的职业，而且还是个女性枪炮师，熟悉度再加100%。男女性别对角色属性、装备属性什么的都没印象，但从外观上看却是大相径庭。这女枪炮师选的是一头披肩长发，此时在细雨中很是缭乱地飞舞着，手中的重炮早已经挽起，炮口光滑凝聚，瞬时一个爆发，一道激光已经射杀出去。女枪炮师在房顶上一个轻巧的后跳，却也是完美地卸去了这一蓄力激光炮的后坐力。陈果听不到唐柔游戏中的音效，他的耳中更多的还是他自己游戏中的声音。不过唐柔却是很好地跟进了游戏视角，此时一转视角追着那一激光炮看了过去，那束激光炮正轰在他身后那十多名居民的正中。对于只是因为进了视野而产生仇恨的他们来说，这一记攻击的仇恨值就要大得多了。也就是说，女枪炮师一瞬间就已经制造了 OT， 众居民咬牙切齿的就朝着那房上的女枪炮师冲了过去，只余下零星的三四个未被激光炮轰中的，犹自执着地追着唐柔的韩颜柔。 哦， 陈果听到唐柔突然应了这么一声，想必是游戏中的人和他说了话，此时自然是那女枪炮师无疑。随即又是几发炮弹丢下，那三四个居民也被女枪炮师给引走，十多个居民全都放弃了韩烟柔，一起冲过去爬墙，企图追杀房顶上的女枪炮师。但是女枪炮师的身影很快消失不见了，显然是跳落到了另一边的街道上。如此一来，却是一次很强的脱离视野。居民们爬墙的身手倒也利落，这可是连玩家都没有的记忆。一帮家伙或爬或跳的，很快也是都翻去了隔壁街道。但是不一会儿，那枪炮师却是又跳到了房顶上，而后又在这边街道上跳下。如此简单的几个来回，仇恨便被抹了个干净，十多个居民全都留在了那个街道，对几次甩开他们视野的目标已经没了兴趣。 这个脱离视野消仇恨的法子用的真是简单明了又效率，不过很遗憾却是唐柔用不了的。法师系的职业跳跃力天生就是最低的，根本没法跳上这样的房头。不过也不光是法师系，就是其他武系的职业，在没有靠装备堆跳跃力的情况下，凭原始的跳跃力也不可能跃上这房头，能上去的都是得靠特别的手段。比如枪手系们的飞枪飞炮，法师系中魔道学者骑扫把飞，暗夜系中刺客的空月等等。战斗法师在以后靠一些技能的效果也是有手段上去，但在眼下一个31级的战斗法师却是没有办法办到的。那女枪炮师跳回了这街面，朝着唐柔的韩烟柔走了过来。 谢谢。 陈果听到唐柔在道谢，同时也看到了那枪炮师的名字风书烟幕。 认识呀。 看到唐柔已经没了危机，陈果这才拉着他说话问道。 嗯，叶修的朋友，经常一起刷副本的。看起来蛮厉害的呀。 是啊。 有没有我厉害？ 这个嘛， 什么呀？ 你问有没有你厉害，他说嗯，意思就是比你厉害咯。 这边叶修却是冷不丁的给陈国翻译了一下下。 哼。 陈国并没有唐柔那么争强好胜，只是因为看到的是一个和自己同职业，而且同是一个妹子的玩家。加上刚才出场的一瞬又是那么英姿飒爽，让他颇有几分羡慕，于是乎也就是开玩笑似的问了一句，结果叶修这边却好像很肯定地说比他厉害，顿时心里也有点小不情愿。那枪炮师刚才做出的东西自己也完全可以办到呀，怎么就看出比自己强了？ 我再试试吧。 陈果听到唐柔在那儿说话，显然是在和游戏里的人物交流。游戏里唐柔这一次的局面是被正好路过看到连忙追上来的苏沐橙给解决了，可是再继续下去他难免又会陷入这样的局面，于是苏沐橙提议两个人组队一起。不过唐柔可不是那么容易服软的人，先前因为一开始准备不足越饮越多弄得收不了场，但现在从新开始，唐柔觉得自己多多留心注意的话情况不应该还这么糟糕，所以对苏沐橙说他还想再自己试试。 哦，那好吧。 苏沐橙那边一面说着一边发了个微笑的表情，也不勉强。随后不组队的二人一个朝街东一个朝街西，就这么背道而驰了。唐柔让韩烟柔跑出了几步后就让他先停了下来，而后却是探着头朝叶修的屏幕上看着，显然是想现场偷师一下。叶修这边进展超级顺利，一看唐柔这边不用麻烦他了，继续乱转，依然在不惊扰任何一个居民，很快就是又寻到了一个圣诞小偷。不过眼角的余光也早已经瞥到唐柔在看，一边开杀圣诞小偷一边说着， 别看了，看了你一时间也学不了。 为什么？ 唐柔正在琢磨叶修刚才一路躲避小怪的手段，结果就听到叶修和他说话。 高手，你和他解释一下。 叶修对陈果说。陈果很无语，被人叫高手应该是很高兴，但是被一个比自己明明高很多的人称为高手，这种感觉还不如昨天晚上直接被叫做是菜鸟呢。陈果狠瞪了叶修一眼，却还是过来给唐柔解释了一下，告诉了他叶修用的手段其实不是什么技巧，而是经验的积累，是多年研究荣耀靠消磨掉的大把时光换回来的判断力，换回来的直觉。这 只可能是一个老玩家才具备。任何一个新手，哪怕是操作技术再出色，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根本和技巧无关，这是岁月的沉淀。唐柔听了也只好默默点头，这个东西还真是没法复制，一眼过去就知道二者之间的距离是多少，这唐柔看一百眼也看不出来呀。无法用叶修那么自在顺畅的方式，唐柔也只好用一些笨拙的办法，一些比较好躲的地方就躲着走过去，一些看起来比较困难把握不大的地方就不再冒险，而是选择改路。反正也是随机乱逛嘛，遇到一些不好穿过却又没有多的路可选的时候，那说不得也只好杀上一杀了。唐柔靠着自己的能力，总算也是一个人在罪恶之城混下来了。圣诞小偷倒也让他先后找到了两个，都是顺利击杀，战斗对他来说可比在这城里寻路要简单的多了。于是此时最郁闷的成了陈果了，他刚一上线就好运地碰到了一个圣诞小偷，但在这之后就一个也没遇到了。难为遇到一个，最后却也是被别人给抢了先。眼看着左边唐柔，右边叶修，一会儿一个小偷的击杀着，陈果羡慕地直挠键盘。这新区就是好啊，竟然还有这样没人抢的圣诞小偷。陈果的朱烟霞此时所在的神之领域呢？陈果去了好些平时几乎没有人会在的冷门地点，此时都是人满为患，玩家们的热情实在太可怕了。神之领域如此，其他九个老区肯定也是雷同，而且神之领域也是自成一区的榜单，玩家在老区的积分和在神之领域的积分是不会互相带入的，玩家在哪里起步还是在哪里一直继续的好，因为官方已经明确指出了，如果老区和神之领域两边都有积分，取高的领奖，另一个最终是没得圣诞礼物的。陈国此时自然是吃准了要在神之领域混，他倒也没贪图想要混上榜单，只是盼着能多杀些圣诞小偷，让最后的礼物能丰厚一些。结果活动开始一个小时过去了，陈果可怜巴巴的只杀到了三个圣诞小偷，虽是三个但收获不小，满级玩家杀完小偷去找圣诞老人换取礼包，开包所给的经验是自动换算成金钱的，再加上其他杂七杂八的随机奖励，这一小时抓三个圣诞小偷，收获比平时做什么都要来得丰厚。这也是活动为什么总是让玩家趋之若鹜的原因。不过更刺激到玩家的或许是那些系统公告，系统公告中时不时的就会闪过一条某某玩家在礼包中获得了什么的消息，这会儿上电视的所获东西当然不简单，装备都是紫字以上，材料都是稀有型的，或隐藏副本的地图，或 BOSS 的召唤卷轴，装备的附属性卷轴，附技能卷轴，甚至技能书，这些奖励一个比一个让人口水，通通是在抓住圣诞小偷之后，圣诞老人奖励的圣诞礼包中随机奖励到的。不管这奖励是多大的几率，玩家却都已经愿意为之一搏。